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妈妈，你说过，等我长大了，你会告诉我，我的父亲是谁？ 是，一花，你都25岁了，我怕提起这件事，让你痛苦。 妈妈，我不， 你走遍帕米尔高原，你就会找到你的父亲。 广播剧《情满帕米尔》，编剧程万里，导演王劲东，作曲孙书宝，责任编辑徐国志，监制石永强、杨协初，总监制段同华。 记者同志 啊，是在叫我吗？ 是啊，好，来来来，请坐。 哎，你的汉语说的可真好。 我本来就是汉族人嘛。 哦，我以为你是塔吉克人呢。你的塔吉克语说的那么好，哎，舞也跳的那么好。 可是你没发现吗？塔吉克人里面有我这么难看的吗？ 啊，你不难看，只是模样塔吉克人差别很大。哎，你是人类学家？ 不，我是跟草原和牛羊打交道的。来，尝一尝塔什库尔干的奶茶。 谢谢。 哎呦，你录了好多盘磁带了。 我是电台的音乐编辑。 哦，了不起了不起啊。吉克的音乐好听吗？ 美极了。爸爸，来跳舞啊。 哦，这是我的女儿古丽米赫尔。来认识一下，这是电台的音乐编辑。 你好，我叫古丽米赫尔。 你好，我姓刘，叫刘露露。 姓刘 啊，我姓的是我妈妈的姓，我爸爸姓陆。 姓陆 啊，这是我妈妈给我起的名。你怎么这样看着我？ 啊，对不起啊，古丽米赫尔，快请远方来的贵客跳舞啊。 刘编辑，请你跳舞好吗？ 好啊。 哎，来了。 我特别想跳塔吉克舞， 我不会。我教你呀。 太好了， 来，哎哎，看，脚啊，这样踏节拍，哎，二三四，这样，哎，二三四， 对了对了，可我手怎么动？ 我们塔吉克舞蹈啊，是模仿山鹰飞翔的姿态。你看，就这样， 这样， 哎，对了， 这样，手高一点，再高一点， 像山鹰这样， 对吗？ 你学的可真快。来来，我这边转，这边 这边 过来，往这边转过来。哎，这样， 对了 对了。

大多是低矮的针茅草。这羊啊，为了啃伏在地上的草，嘴唇就得更厚一点，门齿的磨损也比臼齿更严重。 这样， 你们再看看这羊毛里沾的这些沙土，这种颗粒和颜色，只有木屐架的草场上才有啊！ 说的对呀， 陆若山兄弟，这次呢，你再看，你再看看那只 啊。哎，哪只啊？ 别过去，咱们就站在这儿，单凭眼睛看。 对对对， 就那只， 单凭眼睛看。 哪只啊？ 就那只黑山羊后面那只。 哦，那只嘛，是来自南边的塔格果巴什，是阿吉汉一家送给你们的。 那地方那么大，你怎么知道那只羊是阿吉汉家呢？ 对呀， 你没看见吗？那只羊的右耳朵上的记号。为了进行群落比较实验，我给各家的羊都做了不同的记号。 嘿，真神了！你就是拿了一堆乱草，我爸爸都能说得出哪棵草踩在哪个地方。 郭二山兄弟，你真不愧是他是郭干最矫健的雄鹰啊！啊，我看，就让他走吧。 那么说，都服气了？ 服气了， 服气了，服气了。 这就是天意啊！既然是天意，那么陆若山光临我们家的婚礼，是我们家的荣耀；中途离开婚礼，也是我们家的荣耀啊！啊！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对， 那还不快请乐师出来为陆若山兄弟奏乐送行。 请乐师出来。 山兄弟，给八方老爹带好，我祝他长寿平安。 我们都祝福他，祝八方老爹早日平安健康的回来。 再见了。 再见，一路顺风。 听到的是广播剧《情满帕米尔》，陆若山由李山演播，刘露露由钟阳演播，刘云由王淑平演播，古丽米赫尔由江平演播，阿布鲁斯由段友演播，麻法老爹由邵德兴演播。情满帕米尔由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喀什地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地圆圈，一条一条的歌舞，是那深深的眷恋。

深深的眷恋。